鲜。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安大戏院，我是刘欣。今天的节目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百花芬芳京剧名家演唱周老生专场的实况录音。 接下来呢，我们请上的演员呢也是来自于南方的，他呢就是来自于江苏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严派老生严震。严震呢将为我们演唱严派名剧白帝城的经典唱段。 那赵子龙 正家唐僧忙上了宫，连营寨齐家帮，立正天家也不保存呐，我呀此时不能不心痛，难 观众的掌声。我下来再演唱一段严派名句《让徐州》里面的未开言。 就生的那地那不变面 天当我走不离。 接下来为大家邀请的是来自上海京剧院二团的团长、国家一级演员、杨派传人李军。李军呢，近些年来一直在跟京剧名家汪正华先生学习，那在舞台上又有很多新的作品呈现给大家，比如说像《梅妃》《宋江题诗》等等。今天首先为我们带来的是《文昭关》选段。 啊，爹娘啊， 的岸，长乐 观众对我的热情鼓励，下面呢，我再给大家演唱一段《空城计》。 接下来上场的呢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马派老生朱强。朱强呢将为我们演唱马派名剧《苏武牧羊》选段。 有大根 为大家演唱一段马派名剧《三娘教子》选段。 几条，王三娘。 留下这一根苗，必须要亲打亲哥的老师他真到下次再不让唱了两段二黄，唱了两个剁头挠脖上的都一样，再唱段西皮，大家非常熟悉的能大家跟着一起唱的淮河营。 谢谢朱强为我们带来这段脍炙人口的淮河营啊，每次听到这段唱呢都会跟着唱，因为这已经被我们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称作是道歌了，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会唱才行。好，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邀请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天津的杨派名家张克，首先为我们带来的是二进宫选段。 的忠和良的文人，教堂千岁秦汉公学生 张克。我们知道张克呢是中国戏曲学院举办的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首届研究生。特别有意思的是啊，我们这次的京剧演唱周的100名京剧名家有60位都是出自中国戏曲学院举办的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研究生。可以说他们通过在学校里面的系统学习，自己在艺术上面的修养都得到了质的飞跃哈。 说起这个研究生班，印象非常深刻，也非常感谢很多的领导还有名家对我们的关心。因为我们从小呢，比方说我从小进入天津戏曲学校，我是75年进入的，到现在呢我的艺龄都31年了，所以呢就是说我的老师，比方说谭元寿谭老师、马长礼、程正泰还有张学晶张老师，他们呢都是年岁已高，但是他们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我们非常感谢这些老艺术家给我们打得非常坚实的基础，也非常感谢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更感谢呢中国戏曲学院对我们的那个谆谆的教导，不光是在理论上，不光是在戏上，在做人方面都是非常的对我们非常的关心，也在此呢也表示非常感谢。下面观众朋友们用掌声跟我一起来感谢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们，谢谢。 谢谢谢谢老师们的付出。那如今呢，咱们在学校学习的这些学员呢，现在已经是第4届了嘛，可以说也成为了咱们中国戏曲界中坚力量，都在为着戏曲事业做着自己的贡献。那你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是哪段唱？ 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下面呢为您唱一段杨派名剧《文昭关》。谢谢。因为刚才我师哥李军唱了前面的慢三言，我呢接着他那个唱，因为我跟我师哥，我们连李军、奎志、我们郑杰什么，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非常要好，在艺术上在生活上我们都非常要好，我们呢共同努力呢为我们振兴京剧做出我们一点的贡献，谢谢。 好，有请。 谢谢大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要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琴师，现在他是中国戏曲学院的教师姚丽。为什么请他来呢？因为我的琴师在天津，是国家一级的乐队王悦，他呢今天呢不巧生病了，发高烧，所以来不了，临时呢请的姚丽，他呢也是我师弟，他也毕业于天津戏校，所以观众朋友们感谢一下姚丽好吗？谢谢，下面我接着唱。 非常感谢张克。接下来上场的呢是来自中国京剧院三团的团长，著名的西派老生，国家一级演员，梅兰芳金奖得主张建国。张建国呢将为我们演唱西派名剧《范进中举》中的经典唱段。 大娘 开关远东北疆伺 大家，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西派的代表剧舞《二堂舍子》。 观众这么喜欢你，给我们再唱一段吧。 好，谢谢大家的热情，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甘露寺。 好，我们欢迎。 掌故里文红带着刀羊角，一身红割断了情娘梁，水倒流他死的子龙长三两，再是一穷不完求州长满坡金木藤杀的草兵不过愁，这一般胡将哪国有，管有之国雄心一人梦， 再次感谢张建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想今天的大咒大家也知道他是谁了，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当红老生于魁智，有请。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上天台当中的唱段金钟响。 谢大家。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上天台》中三演，姚皇兄休得要告辞归林。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王里了龙书案》，好言奉进。 母善良，知道的不言言小三年，干三年小三年，干三年小三年，干三十小三十，干三个小三个，干三分三年三年，三比三十三颗三分，永不带笑到底了乾坤。不念了你好巧观亲临大阵，不念你是一座开国，道臣是太监提笔本将 大家热情的鼓励， 谢谢于魁智。那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个唱段？ 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京剧《三家店》选段《儿行千里母担忧》。 好，有请。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百花芬芳京剧演唱周的第四场演出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艺术家。 好，听众朋友，百花芬芳京剧名家演唱周老生专场的实况录音今天就请您全部欣赏完了，我们这次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